太君，接上只把龙头冠，

校古曲班李水源、李婷伴奏本校教师。 Done! 群口快板书，三打白骨精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宋说班谢志强等。 您不信，我再给您变一变。 说话间，突然间不见了白骨精，见一个少女面前站，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热腾腾。一眨眼，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。唐僧啊，目瞪口呆，心里惊，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，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一头翁。唐僧这时心明了，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的人形，忙问道：“你一年三次将我变，未免有点儿力不公。”“力不公，我们理就是要吃你的肉，要吃你的肉，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？”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，问唐僧：“唐僧啊，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？你想让妖精来行善，这是异想天开净做梦。” 唐僧自知命难保， 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：“悟空啊，我不该捉拿妖精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打的花蛇到山水帘洞。事到如今，后悔晚呐！ 师傅，不晚， 悟空在此啊！”原来是金蝉老妖在大应声，那叫上宝座一抹脸儿，立刻变这双妖之面貌端，正是那大闹天宫孙悟空。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，帽边头围九黑龙，紫金箍，笑眼睛，天上龙扎红黑龙，紫色的兔脑横行转，虎皮战裙为腰中，丝鸾带金大连皇后，牛皮快靴五下蹬，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，是朝地冲天八面威风，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？不解放之本来不尽，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抽双剑结声挂不忙回营。孙悟空一棒一棒来一棒，站起身棒一棒落棒草棒落棒落棒落棒落棒落一棒一棒来一棒，棒棒子飞来飞去，这妖精敢不敢成魔？上蹿下跳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前仰后合，只有高下立没有转手功。在这时候，大小妖怪嗷嗷叫，呼啦一声往下扔。孙悟空不慌不忙真虚晃，大只剑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到处都是孙悟空。有地给唐僧解绳索，有地给八戒沙僧松了绳。唐僧这时惊又急，叫八戒喊沙僧：“快快快，快帮你的师兄打妖精！”沙僧这里五山上，猪八戒令他高高举在胸，他们只听靠不住，但冒烟口不惊，见悟空打唐僧，打眼睛全被消灭一口皮。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来，孙悟空神龙妖魔在逃生，咕咕咕口内吐神火，咕咕咕围住白骨精，咕咕浓烟一个大大的烟头，悄悄地折断孙悟空的火。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，肉圆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。唐僧这时羞又愧，和颜悦色叫悟空：“ 悟空啊，你不是回了花果山，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？” 师傅，我本本没回花果山，暗地里保护我师师里的身形，再动办先把金蝉老妖给打死，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。 唐僧说：“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怪为师人妖颠倒分不清。” 悟空说：“这也是妖魔之诡计，天人等大话能登，要知道人妖错认不伤害，真假不辨灾祸生。此去西天多留意，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。” 唐僧点头说：“真是。” 咱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， 孙悟空，我也明天万岁，有志有勇有神威，长生打够长生功，这铁棒带头吆五功，找进天界的白骨精。 启动一下，哎， 京韵大鼓